今晚嘅72家怪访客潘少聪请嚟嘅嘉宾呢位朋友咧，都可以话系恐怖热线嘅一位稀客啦。咁但系呢一位嘅艺人朋友嘅名字咧，相信啦，冇香港人系唔识佢啦。咁啊，介绍咗呢位朋友出嚟先。Hello， 尹光先生你好。 你好 ，Edmund 你好。 你好啊，嗱，其实今日第一次同你喺恐怖热线倾偈啦吓。 系。 喂，其实咧都知你啱啱完咗一啲演唱会啊，咁样啦。 系啱啱完咗。 系啊，冇错啦。咁其实咧，譬如话喺你咁多年啊，喺个演艺嘅生涯里边咧，都知你都遇上唔少啲灵异怪事，今晚可以同你分享一下。 可以嘅。 嗯。 嗱，咁我而家开始讲啦。 系啦，冇错啦。 咁我记得我以前啊，大概系七二年间咁啦。 系。 咁我系啱啱嚟咗香港两年到。 系。 就接咗个澳门唱歌。 系。 咁以前我哋系一个常驻歌星啫，即系所谓驻唱歌星咧，接亲咧一过埠咧，起码唱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嗰啲啦。 嗯哼。 咁我哋接咗个澳门嗰间夜总会咧，就好旺嘅。 系。 咁好多歌星都系喺外国过去唱嘅，即系例如有新加坡歌星啊、台湾歌星啊、香港歌星啊咁。 嗯。 咁我所有嘅歌星咧，都系唔系住酒店，系住宿舍嘅。 宿舍啊，住 系有宿舍嘅。 哦。 梗系住酒店贵啊嘛，有宿舍。 系。 同埋嗰间宿舍咧。嗰间宿舍我唔好意思讲喺澳门个咩街， 唔紧要，好唔紧要， 咁费事吓吓住紧嗰度啲人啊嘛。 O K， 冇问题。 系，咁嗰间宿舍咧系有四楼， 系 同埋三楼嘅系我哋嘅宿舍，四楼啊全部住歌星嘅， 嗯， 三楼咧就住嗰啲 band 嗰啲住音乐嘅， 系， 咁四楼嘅宿舍有四间房，每一间房咧就住两个人， 嗯， 男人同男人住，女人同女人住，有男歌星女歌星咁啊， 冇错。 咁我哋所有嘅歌星咧。每一个礼拜都有一日假期嘅，就轮到嘅，轮到去歌星嘅，你休息嘅。咁以前澳门咧就坐大船嘅， 系啊。 咁我有假期咧，我通常都喺夜晚放咗工啊，咁啊搭夜船翻香港，咁啊瞓觉瞓到天光，啱啱到香港噶啦。 嗯。 咁到我再翻工嗰阵咧，我就搭下昼船翻到澳门咧，咁就啱啱可以翻工噶啦。 嗯。 咁以前坐啲船大约系三个钟、三个零钟啊，大船吓。 系。 咁嗰日我搭船翻澳门，好攰，我放完工啊，放假放完假，翻翻澳门又好攰，咁啊跟住又要翻工咯噃。 系， 嗰日我翻夜晚翻八点，我记得。 嗯。 翻到夜总会唱歌，唱到好攰好攰，同埋我个房嗰个男歌星咧，又系碰啱又系香港人，又翻香港嘅。 哦。 咁两个人都好攰，夜晚我哋通常咧都会去葡京啊，话蒲到天光咁嘢翻宿舍瞓嘅。咁啊点解咧？因为相传咧，嗰间宿舍咧有鬼嘅。 嗯。 咁而且我哋啲歌星又中意赌钱、哦。 系。 咁尤其是我本人就更加难赌嘅。以前七几年嗰阵，多数蒲到天蒙蒙光咁样，五六点咁先翻宿舍瞓嘅。但系嗰日咧，我太攰啦，同埋嗰个男歌星同埋我住嗰个人系喺香港翻嚟咧，大家都好攰。 嗯。 咁啊，我哋就偷鸡啊，早十五分钟咧。就放工，我哋放十二点嘅，早十五分钟我偷佢翻宿舍，同叫嗰个男歌星同埋我一齐翻宿舍。咁我哋行路翻宿舍嘅，好近啦，大约行十分钟都系到宿舍噶啦。咁以前个澳门啲电力咧，七几年嗰阵咧，啲电力系好弱噶。 嗯。 啊，咁啊，嗰啲街灯又暗咯，而且我哋个宿舍咧，夜晚到十一点咧，我哋行嗰啲唐楼行楼梯噶嘛，到十一点嗰个楼梯灯佢又熄埋噶，好悭地噶。 系咯，冇黑咯。 系啦，咁我哋咪摸黑咁行路上去。 嗯， 我哋晚晚都去赌钱多嘅，好少咁夜翻去嘅。 嗯， 咁上四楼我哋习惯噶啦，系嘛？但系我平时夜晚就好少翻宿舍嘅，咁多数懵懵光翻。咁我哋两个晚晚摸到上四楼。 嗯， 当我一入咗个门嘅时候咧，我个男朋友嗰个男歌星个拱我拱我，叫我睇睇，将。几道房一两个歌星一道一个房啦，咁我只系我睇嗰度房，咁我度房里面明明锁咗，咁就翻工啊嘛，哦吓我惊，嗰个门咧开咗少少啦，同埋嗰个门栓咧，嗰、那个门栓唔系拧嗰只，系用手一好似揸住个揿落去嗰只咧， 系知道啊， 咁但系嗰道门咧。个揿咗落去又唔弹翻上嚟，我哋离远睇到佢，冇理由个门揿咗佢唔弹上嚟噶，通常揿唔上弹翻上嚟噶嘛。 系啊， 有道门又开咗，咁我心唔通有贼，有贼我都惊啦，有贼佢哋打瓜我。 梗系啦。 咁我朋友拱拱我话： 细细声唔通有鬼？ 哦，即系佢又觉得系鬼嘅。 佢觉得鬼。 嗯。 咁佢讲讲鬼，我仲惊。咁咁我又记得我听过讲，曾经有一个女歌星， 哦、 大个肚嘅喺度跳楼死咗嘅喎，系、哦、大约系啊啊一年前嘅事噶，死咗一个大肚歌星嘅。咁我更加惊。 嗯。 咁佢两个喳喳谂走落楼啦。 嗯。 吓、啊，点知我个朋友佢走得快过我。佢系咁冲一撞，冲冲咗落去楼下。 嗯。 咁我跟住尾落到楼下嗰度，以前嗰啲门咧系嗰啲铁闸门，两边拱嘅。 嗯。 咁佢一掹开一道门，一冲就冲咗出去。咁我跟住一冲，勾我就唔知道系另外一边嗰个铁闸门勾住我同袖，因为我哋放工嗰阵咧，我又冇换过啲唱歌衫袖翻屋企， 就勾住咗， 勾住我同大袖。咁、 啊、 我仲估有鬼噶嘛？ 系啊！ 我当时阵真系仲估鬼，咪大大声咁嗌救命救命吓、啊！好咗我朋友救醒，翻去翻翻转头，一手拉咗我走。 系。 啊！走出门口，一路直走啦。嗰度条街又静咯，啲灯又暗咯，街灯又好暗。哇、啊！我满头大汗。 嗯。 咁我哋两个一路走跑到葡京嗰度咧， 嗯， 就揾翻其他个歌星。咁出支片就揾到，讲俾佢听啦。啊！佢哋半信半疑喎。 嗯。 咁我哋出支一，我唔敢翻去啦，仲敢翻去咩？咁一齐等到大约懵懵光五六点，咁样讲。讲咗佢哋都惊惊地，咪一齐慢慢坐上楼啦。 系啊， 咁我记得我哋两个走落嚟咧，道门开咗噶嘛。 系啊，冇错。 系啊， 翻到 咧，道门就锁咗。 咦？点解？ 佢我哋个个都有锁匙嘅门啊，嗰道门啫，唔系我个房啊。 系。 咁我哋咪开翻道门入去啦。一入到门口，我仲更加惊。 发现啲咩咧？ 嗰道门咧、 啊， 我同我房阿南哥星住个我住个房咧，系开咗噶嘛。 啊。 开咗条罅噶嘛，同埋嗰度横摔揿咗落去噶嘛， 冇错。 佢完完整整、 嗯、 锁翻晒， 原封不动。 原封不动。咁我谂，如果就算系有贼噶，个、 嗯、 贼都冇锁匙啊，就算有八级锁匙，佢都唔会同你锁翻，直情系锁翻一模一样。 嗯。 咁你话系贼噶，亦或系鬼啊？我真。 但里边啲嘢咧，有冇喐过咧？又 乜都冇喐过， 乜都冇喐过。 翻入去乜都冇喐过。咁、 啊、 嗰晚嗰日朝早唔系夜晚，我哋两个瞓得好鬼惊，两根本我哋一人一张床，碌架床嚟 嘅。 系，哎呀，咪嚟两个攞埋一堆瞓。 但系你话咧，相传有个女歌星之前自杀咗，有冇人见鬼出现咧？其实， 听讲咧就话有时听到啲楼梯声啊， 嗯、 有时又见个影啊，咁系嗰啲歌星传嘅，我本人未见过。 嗯哼。 我本人但咁聽到我好驚。 當然啦，有個心理壓力啦，都已經係。 係啊。 嗯，呢一次就其實就冇話真係見到㗎，照計係咪？ 我冇見到。 係啦，只不過就解釋唔到點解會有道門咁樣㗎啫。 係啦，咁即係你啲相傳又有鬼。 係啦。 之前有個女歌星又有幾個月新幾又跳樓死。咁、嗯、咁好多歌星啊，住有啲話見過，我本人未見過啫。 係係 係。所以我就驚咯。 嗯。 我本人就細膽啲咧。 呢個會唔會算係你第一個接觸到嘅個案咧？即係關於啲。 第一個個案嚟㗎啦。 系咪啊？ 有 嗯，另外咧， 另外我唔系发生我本人， 系 另外系两个女歌星， 系 我未去住我之前，喺、嗯、我之前， 系 咁我去到住咧，嗰两个女歌星又系讲我听，佢话有一晚佢哋又系听我有鬼啊嘛，咁啊佢哋好惊嘅，冲凉咧都两个一齐去冲嘅， 系 咁佢讲俾我听，佢有一次佢哋两个冲凉。咁啊，通常我哋啲宿舍好雜嘅，番簡啊，各入各匿噶嘛，擺翻自己間房噶嘛。咁我兩個女歌星沖涼一齊沖，咁啊一人拿住一個番簡，諗住去沖涼啦。咁拿住個番簡行行下，突然間熄個燈。 哦， 熄個燈嘅時候，咁啊嗌啦，嗌、 嗯、 嗌，就問樓下嗰個三樓有一個佢話。诶、啊，呢度成日熄灯都唔出奇啊，冇电嘅， 系啊，冇问题啊，系啊。 咁当佢突然间又着翻灯， 哦， 但系个手揸嗰个番简唔见咗，揸咗个手嘅噃， 唔系跌咗嘛？ 咁揾啦，仲估跌咗啦， 嗌 嗌又，周围揾匀地下都唔见， 哦， 揾匀个冲凉房又唔见， 哦， 揾间房又唔见，咁即系点揾到咧？咁冲住先啦，一两人冲完，到夜晚啦，原来嗰个番简咧就喺嗰个床褥底。 哇！冇理由摆喺床褥底噶喎、 啊，一间嗰个房得佢两个女歌星嘅一晚冇人噶， 同埋揸住入去噶嘛，基本上 系啊。咁佢咁讲更加惊啦， 系。 所以以前听听埋埋呢啲古都好惊噶。 喂，其实呢一个地方咧，嗱，你话系因为有一个女歌手自杀咗啊，但系仲有冇其他原因咧？或者个本身系地方冇问题嘅咧？知唔知呢一样嘢嘅咧？ 就唔知 就唔知 啦。相传嗰间嘢就系有鬼，咁仲唔系讲呢个女歌星跳楼有鬼？之前已经话有鬼噶啦。 系点样啊？讲乜嘢噶？ 佢讲传有鬼啫。 哦，就唔知系乜嘢？ 唔知系咩鬼啦。 嗯。 咁更加知道呢个女歌星大肚跳楼，咁啊更加惊啦。 而家系咪仲有嘅咧？知唔知 咧？嗰间嘢应该系有喺度转咗。转咗人嚟做卖咗啊，或者乜嘢？以前就系嗰间夜总会买嚟做宿舍噶嘛。而家嗰度嘢都应该拆咗起咗噶啦。 但系而家仲有冇嗰个夜总会？冇噶啦，系嘛？ 夜总会冇啦， 系啦，已经冇啦， 好耐啦，成21年前咯。 哦，廿几年前。 系咯。 喂，咁呢个嗱都系一啲相传嘅事件，或者譬如你咁多年咧，会唔会都容易接触到呢一样嘢噶？譬如喺歌唱嘅事业啊，周围走浮。 84年咧，我接触嗰次。 吓。 系我亲身啦。 系啦，点样？ 咁啊，84年咧。未有激光的，我在新加坡唱歌，那時候我和一個明星的黃延新去的。 哦，聽過。 那時候呢 我太太剛有新紀，就陪同我過去。 是。 那我去那間叫做豪華歌廳，很巴閉那間東西，大牌做得唱的，以前那間東西。那我去這一檔呢，就是劉丹介紹給我的。 是 一個明星劉丹，你 知道 知 道 啦，咁樣佢介紹我嗰度唱，咁我接咗個檔期就應該係唱10日嘅，我記得就年30晚開始唱，咁我唱到年初二就發生事啦， 點樣啊？ 咁未唱之前，年30晚嗰日咧，之下晝咧，我哋係練歌排歌，排歌咧每一個歌星一個排嘅，排到我嗰陣咧，咁就。有一道電動樓梯，我唔知道電動，因為嗰日係日頭，佢冇話俾我聽。咁有一塊紅絨鋪住道樓梯，咁行上去嘅。咁我 rehearsal 嗰陣咧，就冇叫我落台嘅。咁啊排曬冇事啦。到夜晚登台，去到年初二，我記得年初二嗰晚啦，我唱到第三日，我跌咗落台。 點解咧？ 點解我會跌咗落台，斷咗個手四個骨咧？ 哇！ 只腳跛咗咧。咁我記得我唱緊嗰只歌。是萬惡人為首，唱到中場的時候，咁根本唱時代曲嘅，唔係唱粵曲嘅。咁但我通常我唱時代曲咧，我都會楞一楞嘅。啊，萬惡人為首，自己中意唱新馬腔啊嘛。咁我唱到嗰陣，好多人拍掌，唱到一半，拉腔嘅拍掌拍到全場都係掌聲。咁我心啊想 close 啲落佢個台度，同啲觀眾親密啲握下手啊。 係啊。 咁個燈光好暗，嗰啲激光周圍咁射，當時有激光係好巴閉嘅。咁我行下行到嗰個中間個台個紅湧嗰度上一級，呢度係樓梯嚟㗎喇。咁我唔係本身想落台㗎喎，啲人拍掌呢，好似有個人嗌落台啦，落台啦，細路仔聲嚟嘅。咁我心邊個嗌我落台呢？咁又聽到一隻顧住唱緊歌，聽到落台啦，喺個耳仔側跟細細聲咁嗌住我。咁我唔知道啲哪吒嘢嚟㗎嘛。 冇錯啊。 咁當時我行下行下行到鋪紅湧嗰度，仲嗌大聲啲落啦，仲唔落落啦，我一腳踩彈跌咗落去。 哎呀。 咁隻手呢當時就甩咗個臼，唔知道斷咗四個骨。咁隻腳呢就跛咗，原來就整一條筋，一條大陣嗰條筋縮埋。咁我跟住黃先生就走出嚟表演啦，就搵人抬咗入後台啦。咁跟住呢就當晚呢唔淨止我喎。咁抬咗我入後台之後，抬咗醫院，咁繼續落表演啦。咁另外有一個歌星嘅指令，佢就佢好靚嘅個舞台啦，有幾道門出嘅，係裝修過後面有幾道門出嘅。咁有個 spotlight 射落去嘅。嗰個指令著好曬衫，一行到一想攬出到輪到佢唱，攬出嚟咧，一歡迎咗佢。好似佢話有人拱翻個行轉頭。 又係嗰個位係嘛？ 同埋嗰個台。 係啦。 同埋嗰晚。咁跟住咧，個導演就鬧啦，個導演好惡㗎嘛，喺嗰度一路嗌個咪落嚟啦，嗰啲對講機。快啲出啦！做咩唔出啊？音樂起緊啦。咁佢出，佢話俾你聽，出唔到啊。咁佢又第二道門出啦，有成四五道門㗎，嗰度好靚㗎個台。咁嗰道門係特登整嘅啫，嗰啲好似報警嚟㗎嗰個台囉。咁又第二道又係拱佢喎，出唔到喎。咁又鬧大聲呢個導演，即係喺行第三道門出到。出到唱完。咁有一班 dancer 啲舞蹈係男，有其中一個男 dancer。跳跳下嗰條褲冇可能甩㗎喎，係橡筋嚟㗎喎。 甩褲啊？ 上條褲甩跌咗落去。 见到底裤三角裤。 喂，咁啊全场笑晒， 好多人笑。 啊， 咁原来咧嗰晚咧嗰个门工佢话见到有黑狗吠喺后台嗰度，即系我哋由入后台嗰度经过嗰、那个花园嘅。 系， 佢话只黑狗系咁吠。佢话哪吒呢度以前跌过好多个啦， 哦，都系咁样跌落去啊，又系话， 唔系由我嗰度跌，哦，有时佢搭嗰个报警嘅台高咧，系喺嗰度行楼梯落咧，喺嗰度跌。我记得有一个五景山，你以前有一个歌星嘅五景山，又系跌过，同埋有一个好出名嘅女歌星，我一下唔记得叫咩名， 嗯， 又系喺嗰度跌过。咁嗰度个后台咧挂咗好多大蒜头噶。 哦，都是劈斜咁，可能劈斜，嗯， 原来嗰度都是好鬼喇喳嘅，咁我亲身噶啦，呢、這个 系，嗯，你听到嘅时候就好似真系有人催眠紧你，叫你行落去咁样，系嘛，觉得系咁样， 唔使声噶，咁我话呢个系嗰啲细路鬼，细路仔鬼嚟嘅啫。 哎呀，咁就原来好多人受害者噶咯，已经变喺个地方。 系啊，我系第好多个噶啦，已经。 嗯，但系好在就冇乜事啫，算 就。冇人讲过我听啊嘛，发生我呢件事之后。啲人至講，咁仲不特止喎，阿黃如新嚟探我，唱到差唔多一個禮拜嗰陣咧，佢話：敏光你唔使驚，我入嚟陪你。咁黃如新就表演又啊啲刀啊表演噶嘛喺個台度，佢噏完嗰晚，又喺下晝嚟探我，夜晚翻去表演，成隻手指公嗰個筋戒斷咗。 哎呀，點解會咁啊？又係意外定點咧？ 佢表演咁呢啲應該屬於意外啦。咁啊，行咧，佢話我嚟陪你啊咁樣。 就真係陪你啊 真 係陪咁樣開口中喎呢啲，哎呀真係唔好亂講啊真係，哎， 我都信嗰間嘢好奶渣 喺新加坡嘅係咪 咁呢件事我親身㗎啦，呢 親身感受到所以 都八四年到而家囉， 有多時真係喺表演嘅場地啊，有時可能即係吸引咗啲靈界朋友都唔出奇，都即係聽過好多呢啲嘢啊咁樣。 咁我仲有聽好多嘅，咁都係自己親身經歷嘅，就呢啲囉。 明白。好，嗱，允哥，我哋今日暫時傾住咁多先啦，咁我哋再有一啲喺你嘅工作上面或者接觸到嘅一啲靈異怪事呢，我哋又搵你同我哋一齊傾一傾啦。 好啊好啊。 OK， 唔該曬你，今晚唔該曬，好，拜拜。 大家身體健康， 拜拜。OK， 唔該曬。 靈異堂。